味经典魅力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今天的 open 是来自黄雨梨和饼干的新歌《迷宫》，讲述的是面对爱情的慌乱和困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词曲作者黄雨梨和女生演唱饼干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，所以合作了一首英文歌。歌词的语法和发音都很地道，一听就不是外行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这个周末继续带你聆听最近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。许魏洲的15分钟系列 EP 终于推出了最后一张，标题为15分钟的意象。单曲《橙色天空》代表了一段浪漫的意象，歌词由方文山创作，许魏洲作曲，简单的器乐编配营造出唯美的纯爱氛围。来听许魏洲的《橙色天空》。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，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，你的撒娇只有我懂，像泊满约会的时钟，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，轻轻走来 藤般的笑容，脸谱都像雨后的彩虹。你是如此与众不同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，我们记着这涟漪相逢，一路目送夕阳橘红，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，悲伤沟通彼此的默契难以形容，心在跳动，我们让爱闪过霓虹，数着星星仰望夜空。 热恋中的人用爱点亮橙色的天空，彩虹、夕阳、黄昏、霓虹，空气中都弥散着幸福的甜味儿。何洁的新歌《小幸福》也是一枚投射进都市男女心里的糖果炸弹，甜蜜指数五颗星。什么是小幸福？小幸福就是简简单单，有你就好。我记得何洁曾经唱过《小永远》《小情书》，现在又多了一首《小幸福》，小字情歌代言人非他莫属了。 节奏开始痛 复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爱情是什么？你刚好需要，我刚好在，只关乎两个人，跟其他人无关。这是左岸西西组合带来的新歌《两个人》。左岸西西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，之前推荐过很多次他们的作品。因为分隔两地，平时很难见面，所以他们的歌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唱。这次的新歌《两个人》都参与了演唱，在我印象中还是头一次，很难得。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给你准备了三首情歌，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少女心的小情歌，简简单单，干干净净，一如年少时懵懂的青春模样。来听陈梦姿，我喜欢你。 我喜欢你，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。我喜欢你，不经意的叫我上扬的美语。我喜欢你，逆着阳光寻找我眯起眼睛。喜欢你在我身后挡住人群。我喜欢你走路有一搭没一搭的帅气。我喜欢你认真回应我玩笑时的语气。我喜欢 少年们在情书里一般都会写我喜欢你，很少有人会写我爱你。可能说爱太害羞了，也可能不懂什么是爱，或是天真的以为喜欢就是爱。布拉多恩推出了全新创作的单曲《情书》，歌如其名，这是一封情书，里面集结了热烈浪漫的情话，深情又抒情。也借这首歌祝愿所有的爱情都能翻山越岭，早日相遇。 我想让风一直吹过去，吹过去，由南往北追随着你，吹过千重山万重水，轻抚你的脸颊而吹。我想让雨下了又下了，湿润着你依恋的城市。 诉你我还爱着你，我想就这样想着你不说话，就这样念着你，直到眼里悄悄落下。我想就这样想着你不说话，习惯了自己跟自己对话，一字一句剪不断的牵挂。 Yeah.

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亲老的像一张旧报纸，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。这首歌曾经感动了很多人，来自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，歌词分两段，分别从父亲的角度讲述了两个年代的旧事。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。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带你聆听许飞新专辑首唱会的现场录音。虽然是新专辑的首唱会，但是许飞在现场演唱了出道以来所有经典的曲目，可以说是许飞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专场。来听2010年专辑26度中的一首抒情歌，你如今好吗？ 有些记忆 有些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，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，不用怀疑不曾忘记，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，把感情想得像儿时游戏，彼此都没好好珍惜，我后悔过，明知道我很爱你，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你如今好吗？你好吗？你过得快乐吗？你曾经理想都实现了吧？你如今好吗？你好吗？你过得开心吗？我祝你梦想的在你生命中一生根发了芽，开了花。 虽然是选秀出身，但是出道以来一直以独立音乐人的姿态行走江湖，作品小众却很好听，文艺青年们经常可以在许飞的音乐里找到共鸣，弹琴写诗放任自流，所以许飞也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代言人。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。 我说话落在你眼里很轻，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，我默念你收拾在午后的阳光里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，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知无数烟，在寂寞的 复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关于你的好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你给的温柔谁也替代不了，这样的情话够直接。这首关于你的好出自许飞2012年推出的同名专辑，在今年年初的新专辑首唱会上，许飞现场演绎了这首歌。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一节继续带给你许飞的专场录音。距离许飞出道已经过去了12年，站在艺人的角度，他可能算不上多称职，经常阶段性的消失，又偶尔出现，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变换各种角色，比如歌手许飞、跑者许飞、老师许飞、创业者许飞等等。他的故事在喧嚣的娱乐圈里算不上星光熠熠，却弥足珍贵，因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女生如何成长和独立的过程。一起来听《寻水的鱼》。 这种暴雨到来的 不可思议，没有鱼儿多锋利，没有星星的毅力，你的湖面平静如洗，有些犹豫。我是一条深水的鱼，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， 需要水，人需要梦。许飞就是一个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梦想家，跑马拉松，开餐厅，办吉他私塾，写歌，每一样都做得很精彩。这样的姑娘很难让人不爱她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儿的节目就说这么多。最后带来的是一首摇滚风的作品《飞行》，这是08年许飞主演的音乐电影《飞行日志》的主题曲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她扮演了一位音乐人，算是本色出演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是周末值班的 DJ 董鹏，明天再见喽。Check it out.